满 fire， 酷炫的金耳环。 我是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七点钟冷笑话给你朗朗朗。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你什么时候呢会去私信那个人呢？啊，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你现在想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什么时候？ 哪个人呢、啊？ 哪个人有分的没？不是每个一样 level 的没？有分、OK， 我。你什么时候会私信我？ 看到 reels 的时候，哎、欸，这是真的。 对， 莹莹算是我的 reels 好友，就只要看到一些好笑的、搞或者是吓人的，我都会立刻发给你。 比如说像是 Kelly 的 reels，、哦、你为什么要发给我呢？ 就是 Kelly 的那个不小心玩出火了， 那个打火机 真的是有过 cringe。 你认识他，如果不认识的话，其实他是美的，好 看 的。看 到你朋友在那边装性感，真是蛮恶心的。我就立刻发给其他朋友来一起笑。 你做 gym 的时候也是啊，露出那个身材的时候， 你有为我为之疯狂吗？ 没有 ，excuse me， 为什么要疯狂呢？完全没有，吐吧。 所以你是问我什么时候会私信人家 啊？对，什么时候最好的 timing？ 讲几点吗？ 讲几点啊？OK 啦，给你两个选择啦。今天冷笑话跟这个有关的，早上还是晚上呢才可以私信人家？ 如果今天我猜对了，你会给我什么奖励？ 什么奖励啊、你想要什么奖励？你说一说看。 你离开。 OK 啊，明天我就离开，明天你就一个人啦、哦、因为明天我配合这个 SME 瓦干子啊，星期二跟星期三去了 Johor、啊、你要一个人自己 on air 了，加油了，我真的离开你了哦、 啊、在 Johor 的朋友记得去支持莹莹一下，还会来跟你介绍一些跟商业有关的一些、座谈会这样子啦。 对、 那我也真的答对了，因为其实我一看到这个冷笑我觉得很烂。 真的吗？ 早上还是晚上去私信人家？ 等一下再揭晓了好吗？ 你很怒，又把我讲出来，又不要准备第二个冷笑话。 先大家猜一猜，你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 马来西亚人很爱用这个字。 0169988895，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以慧的《致你》，以慧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1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Zep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在7月17号中午12点开始呢，去到 my.bookmyshow.com 呢就可以购买到喽。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小小仙。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到底什么时候呢是可以私信人的？只有两个时间，早上还是晚上？来猜一猜看，早上还是晚上？ 答案是 你用你创意的方式先解释别 的先、啊、你根本就是怕我讲了答案，然后你没有戏唱了。 没有啊，你想别的先啊。 晚上？ 为什么晚上？ 因为 PM， 你真的是很怒。你真的是很怒。这个笑话是真的很烂呢，因为我们每次讲说啊，如果今天你要懂更多资讯来 PM 我啊，如果你要懂这个产品是哪里买的来 PM 我 PM 就是晚上啊。这 我知道你做不到那么了解了，因为你卖房子吧，肯定一直叫人家 PM 你哦，所以你常用。 OK， 但是我可以说一个我觉得 PM 啦、真的算也算是马来西亚特色之一 啊。真的吗？其他外国没有用的吗？ 就是我从美国回来，那时候我不是去 LA 洛杉矶、然后我就有认识那边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原本想说明天要去哪里玩哪里玩这样子、 okay.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then tomorrow you PM me， 然后外国人他们讲说 what is that？ 他讲 what？ 我就说you can message me or something。 他讲哦、oh, I didn't know that。 所以我才发现原来 PM 应该都是在我们新马一带、外面的人，甚至我台湾的朋友、我说 PMTPM 他们也不会搞清楚的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我们特色之一。 可能因为马来西亚是喜欢用 short form 的吧， 对， PM DM 之类的、 外国是直接的话可能就是 DM 就是 direct message， 对， 他们是直接写出来的， 对， 而不是 short form 的， 对、或者是你想在台湾他们叫做私信、或者是我私你、 我密你， 对，然后我们马来西亚是 DM 我 PM 我 原来就是马来西亚的特色啦， 我觉得算是啦，也挺值得骄傲的、 所以大家知道了吗？什么时候要私信人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 PM 啦。但是呢这部剧呢，我相信不管是 AM 还是 PM 呢，你都可以看的，就是 Astro 本周 Highlight 推荐给你的有火热古装剧集啊，《锦绣芳华》啦。如果想要看的话，7月9号起啊已经开始了，你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s 呢率先点播这个《锦绣芳华》啦。每个星期一到五呢都会更新这个集数哟，守住 GoShare Beyond Trend。 Go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妮。听过的歌曲来自 Eilid 的 Do The Dance。 Go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四场，我说你笑。 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啊！哎，这个是考验大家了不了解吉隆坡的啦啊！你知道吉隆坡呢是最爱什么英文字母的呢？25个那么多，他最爱就那么一个而已。 KL。 KL， 不是 KL 吗？吉隆坡 KL 咯，他只喜欢一个一个 KL 两个字了嘞，一个沙都沙哈加 S S 为什么？ 猜 S S S 为什么是 S 啊？因为 S 那个 smooth 啊哈， 因为在收听的你现在7点多，应该已经比较 smooth 了。KL 最出名什么？ 塞车， 塞车 ，peanut butter jam 啊，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塞车，所以我们最喜欢的英文字母就是 smooth， 丝滑没有塞车，顺畅无阻。 No S， 不干。 跟食物有关吗？ 啊，没有，跟食物没有关。 跟吉隆坡的地理位置有关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请问跟吉隆坡的人口有关吗？ 啊，没有。 跟吉隆坡的艺人有关吗？ 没有。 跟吉隆坡的开拓工程有关吗？ 算是吧。 哈，所以是 Y 吗？ Y 为什么是 Y？ 因为吉隆坡的开拓工程是谁？ Y 啊 Y 啊，我要你不要丢脸啊！我们 KL 人，你不要丢脸啊 ！Y 好，为了不要让你丢脸，我给你答案，我怕你乱讲话。 OK， 来， 叶雅来 啊！哦，叶雅来，我知道。OK， 刚刚又不讲，请问是因为叶雅来的关系吗？ 不是叶雅， 还是像在 KL 也很出名 ，Jalan Yap Guan Sing， 哦 ，Jalan Ampang，Jalan Imbi，No， Jalan Tun Raza， 所以哪一个英文字母你讲了那么多 ？Y 呀，不是 Y，No， J 为什么 J？Jalan 哦，是吗？ No，KL 还有什么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对，他很爱这个英文字母的。 跟我有关吗？ 跟你没有关系 哦，因为我是 Selangor 的，巴生那边的。 Hello， 好，我回来再猜猜啦。 OK， 首就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卢卢，快闭嘴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Go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四场，我说你笑，Goshen 笑笑笑 ，Goshen 笑笑笑。到底吉隆坡啊 ，KL 啊，最爱什么英文字母呢？我只能给你一个 tip， 是它是一个地方来的。 OK， 吉隆坡有什么地方？你问我就对了。 啊，来， 毕竟我也是卖这一代 property。 你不是拉哦 ？OK OK， 刚刚说是拉哦。 难道是你家吗？巴拉宫？ 为什么不拉 ？Cheras？ 啊 ，No， 我是拉哦的，巴拉宫是拉哦。 Gabong。 Gabong， 然后。 安邦。 你要讲英文字母啊？ 不给加六。 啊。还有。 Moncara， 哎 ，Moncara 不算，哎算吗？ 好像不算。 OK。 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Sungai Besi 啊 ，No 啊， 这个地方你应该 滴滴王沙 博沙，啊，这个地方你今年去最多次的应该 泰国吗 ？KL， 我是真的去泰国很多次耶，今年 KL， 我吗？难道是 Strip Darling 吗 ？Strip Darling 啊哈，是吗？ 然后喜欢 S 啦，喜欢 P 啦， 是吗？ 不是， 那是 Bukit Jalil 吗？我们的公司 不是。 你 经常去的，今年一直去，一直去，一直请假的。 KLCC， No， 你请假去 KLCC？ 我请假都是在 啊 去泰国，真的？ 那你怎样去泰国？ 我去机场喽 啊， 所以是 KLIA 啊，所以他喜欢说 KLIA 啊，KL 最爱的就是 A 啦。KLIA OK， 这样 KL 他也最喜欢哪一个女明星？ 女明星啊？ 啊，他最喜欢 SHE 里面的谁？ 他跟也是地方有关的。 你刚刚答来的 SHE 的谁 ？Hebe、Ella 还是 Selina？ KLI Ella， 对 ，Ella KLI Ella。 KLIA 啦， 然后讲马来西亚人最常用的喇嘛啊 ，KLIA 啦， 是 KLIA 啦，大家知道了吗、oh, ？KL 喜欢什么？喜欢 A， 那 好烂哦 ！KL 喜欢 A 嘛，但是我不喜欢 A， 我只喜欢的 Blackpink 的基数。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 Blackpink 的基数的话，不要错过这部电影啦，就是 Omniscient Reader 的 Prophecy 啦，它是一部呢动作奇幻的大片呐。哎，马上去到 Goshen.ny 参加游戏呢，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首映礼邀请券啦。 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my。 这部电影呢将会在7月31号的全马上映咯，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陈华的舍不得的时刻。陈华的演唱会呢要去见你的夏天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点30分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Menara KTDDI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赶快去买啦。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哎，这个时刻呢我也不舍得，因为呢我终于其实不是终于啦，我又 prank 到了这个 Jaden 呢。 怎么 prank 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为了就是要去拍这个勾选快充你的脑，这一集的内容呢是讲着你身体上的一些小 magic。 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些动作哦，你的手指呢无端端会变长的啊，比如说像是之前很出名的，如果你的手放在那个墙壁、你大概打你的手腕4次、你又发现你碰不到那个墙壁了 的 类似这样的 magic、对，所以其中一个 magic 呢其实我是为了 prank 这个 Jaden 呢才编织出来的。我们来听看看我到底怎么 prank 这个 Jaden 的吧。 你做完我叫你做的任务，你的手指呢会有点麻麻的感觉的，它会自动让麻麻电的感觉的。首先你要拿你的手指出来先。 我要夹住吗？ 你要这样子靠近我，这样夹住它先。 很明显是要 prank 人的吧，我都会发现的、好烂哦。 我要先开始麻哦。 你不要夹夹吧。 不 要夹夹。 我要夹住它，不要给它动 啊。不要给它动。你就这样子。猫怎么叫呢吧？ 猫怎么叫 啊？这个 喵 啊哈。然后过后狗怎么叫呢？喔 OK 我放好了先啦。 这么我的筷子会放东西、 你知道你怎么叫吗？ 我叫了 打脸了，打脸了！上一秒我不会叫的，下一秒啊！ 我记得《快充你的脑》这个系列是含金量很高，来跟你分享知识的。 我有分享， 又再一次被你拉低了。 Hello， 我是为了让影片更好看一点嘛，有精华一点、 OK， 就由大众来评论好不好？赶快呢，去到购物券的 IG 看看最新一集的，也是第18集的《快充你的脑》，莹莹和 Jaden 的这一次主题能否让你觉得把你的笑料给笑出来，把你的幽默感给提升？ 而且你会发现到你身体上呢，其实很多小 magic 你不知道而已。赶快去勾选 YouTube 观看完整版吧，收就勾选 Beyond Trend。